天空。清清的湖水，哎，绿绿的草原，这是我的家，奔驰的骏马，洁白的羊群，还有你姑娘，这是我的家。我的天。